承认他是个 gay。 老魏告诉我，台湾的女孩舒淇最美。Santana 莫名其妙又红了一遍。Madonna 还是我们呼风唤雨的娜姐。我酸了的脸藏着的令人心碎。 突然宣布他这辈子再也不做音乐。世界不断的改变。 1995年， 22个中外名人，13个地名，在这首歌当中一一呈现。改编1995，它发表于2001年，但实际上在97年的时候呢，黄舒骏就开始在构思如何写这些歌词，篇幅很长很长，实际上是他写给他的好朋友杨明煌的一封信。杨明煌呢比黄舒骏要大6岁，所以我们在歌词当中听到了说，我忘不了你，你却浑然不觉，小你6岁的我今年已经和你同年。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动机，想把6年之中发生的很多世事变迁说给天上的那个朋友杨明煌听，所以有了这首歌改编1995。有人说，回忆可以让我们学会反省过去，怀旧可以让我们懂得珍惜现在。 分裂，也许以后梦魇里沉睡，也许想念明天的喜悦，也许阳光雨起着做冰苦的凛冽，就好像没有你的我的夜。 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声音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慧心，爱情抗体，缘分和情感呢，就像是一本书一样，如果我们翻得不经意啊，就很容易错过一些跌宕起伏的情节，就好像我们的人生当中也会错过一些人一些事。可是如果读得太认真太投入了，又会泪流满面，所以真的好难。接下来的歌曲，老狼，情人节。 你就靠在地铁的站台，这么望着我，突然发现心中翻动一段未曾熄灭的火，

艾沁在中国乐坛上绝对算是一个幸儿，在中国内地第一位签约歌手，一首《我的1997》让他唱红了大江南北。这是在92年大地唱片发行的《我的1997》专辑当中收录的同名作品。